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要是荣浩此刻在这里，一定会很欣慰的。曾经好奇地看着他斩下桌角的少年，连孙仲谋的典故都不知道的少年，此刻也有了这英武的模样，横眉怒目的样子，相比孙仲谋当年下定决心赤壁一战时也不遑多让。恩威并施才是王道。敖仲不敢赌的东西，严君玉来替他赌，带上他的安南军来替他赌，来逼他赌。严君玉学的是叶玄机，带上萧许，带上安南军，搅动整个天下的风云。敖寂教会他一往无前，叶玄机教会他釜底抽薪，他也学会了洛恒的道，静待时机的蛰伏，也学会了荣浩的人，学会了云岚摆弄人心，最关键的是学会了叶玄机背水一战的决绝，最后成就萧景琰般的翻云覆雨手。这场战争不是查云硕和萧景琰，是他严君玉与蒙苍的交锋。他出生的晚，蒙苍统领三军的时候，他还在东宫努力成长。洛恒说，天地不仁，道法无情，这赌局如此不公平，却无法改变，所以他加上筹码，拿自己的命来赌，穿越百里黑沙漠也要赌赢他，他要作为一切负责的那个人。庆德帝当年的罪己诏有一句话，严君玉记得最深，万方有罪，罪在朕宫。他喜欢的人担负着整个天下的未来，也承担着世间一切的责任。而今日，严君玉自己也要做担负着天下未来的人了。当年在钟楼上的愿望没有轻许，少年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担负起他的天下，终于与他比肩。幽州的战役本不该开始的这么快的，但军中许多人都听到了那个传言，说恭亲王萧许调动了留守的安南军五万大军，正在北上支援幽州。到了将帅那一级，就知道那并不是传言了。敖仲知道，查云硕也知道，所以查云硕才主动进攻。当年笼罩在整个北疆上方的巨大阴影，那虎视眈眈的年迈野兽，经历了丧子之痛，也并未老去，仍然保有当年那让人心惊的敏锐。在知道安南军北上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不会再等。天时地利人和的决定最好做，难的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博得一个最大的赢面，就是为将者一辈子要学的东西。而查云硕从来是其中的佼佼者。当年严君玉说敖仲南疆贪功，他不知道敖仲那不是贪功，更像是面对过巅峰时期的查云硕心里留下了阴影，只希望手中的兵多一点，更强一点，这样在西戎再度卷土重来的时候，才可以有足够的筹码应战。更不用说庆德帝在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看来是懦弱的行为，不管不顾，宁愿和亲也要主和，那是当初在北疆送掉整整一代年轻人之后才种进庆德帝脑子里的念头。大周经不起再一代人的消耗，所以这场大战不可避免。南疆贪功的敖仲，不论朝中风向如何，始终不动如山的敖仲，放弃一切只为守住手中兵权的敖仲，终于等来了这场他为之准备了一辈子的大战。11月9日，打下靖北还未肃清全部残兵的查云硕忽然调转势头，朝着幽州进攻。似乎不久前的丧子之痛对他毫无影响，30万大军压在幽州城外，风云也为之变色。这是最惨烈的攻城战，不仅敖仲为这场大战准备了许多年，查云硕显然也不遑多让。当初蒙苍的打下幽州只是打下而已，算是一个抬头，因为随时有敖仲在补上，但这一次西戎是真的要拿下幽州，他们要打烂幽州，拆散这牢不可破的幽燕铁锁连环。大周太宗的苦心孤诣，萧家百年的基业，和千万黎民刚刚享受了不到几代人的太平。 平盛世。到这时候，什么战术、什么巧思都成了虚的，真正有用的只有从城墙上滚下的落木、热油、火炭，只有守城的弓弩、巨石，还有那传言中固若金汤的城墙。敖仲亲自在城墙上督战，看着西戎的箭雨如同暴雨一般落下，他攒了许多年的安南军亲手教养，带着他们从南疆到幽州的好儿郎就这样一批批倒了下去。人命到这时候真的是如同草芥一般，西戎的登城梯也像传言中一般坚固，每一架云梯都要用无数守城将士的性命去推落。 主帅，南边有个缺口。 袁弼匆匆赶来道，他背上也中了一只流矢，面上已经被血污满了。有着花白鬓发的主帅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去渡口 遵命。 袁弼顿时大喜过望，刚想下去又听见敖仲道， 让刘萧去，你留下。 袁弼是先锋将军，守城起不了作用，一心想要反击，但没命令只能帮忙守城。听见敖仲道， 你别忙，自有用你的地方。 一场攻城战打到下午，双方损伤都过了3万，攻城用不上铁雾塔，所以虽然惨烈，数目并不恐怖。袁弼正在觉得西戎这次不如传言中凶狠时，就看见了西戎军中推出的那个巨大的怪物。 那是什么东西？ 他吓得脸色都变了。敖仲一脸阴沉。 狼头锤，相传西戎信仰狼神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的狼头锤曾经攻破过周边不少国家，连西域胡人的石头城墙也难以阻挡。 敖仲话音未落，城墙下果然传来混乱的喧闹声。那狼头锤虽然没有一下撞开城墙，也撞出了裂缝。袁弼急得咬牙， 让我去吧。 再等。 敖仲神色平静，城墙上也是一片箭雨的海洋，但他身着甲盔，看着天边的落日。袁弼急得不行， 等什么啊，伤亡都过50000了，再不打就完了。 敖仲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落日。连旁边的传令兵上来报告说周鹏将军战死，也没能让他动容。袁弼跟在他身边，看着天边落日一点点落了下去，只觉得心也沉入了黑暗中。 别等了主帅，安南军不会来了。查云硕那样精明，一定会在路上截杀他们的。他那个叫赫连的儿子一直没动弹，就是等这个呢。 我知道。 敖仲显然后面还有一句但是。但是什么呢？袁弼怎么也猜不到。一直到天黑透了，西戎的箭矢很多都换成了火油箭，射在城墙上就成了一点火光，远看像是城墙已经千疮百孔了一般，耳边听到的都是将士阵亡的惨叫声。城墙上的弩手也至少已经换过3轮了。就在袁弼以为没有希望了的时候，敖仲忽然道， 是时候了。 袁弼顿时大喜过望，连忙披上重甲准备下城楼，却看见一边的敖仲也披上了甲，他吓得魂飞魄散。 主帅。 敖仲只看了他一眼，他就不敢说话了。旁边的卫队长像是早料到这天一般，沉默地为敖仲披甲牵来战马。袁弼惊讶地发现敖仲一直保存着自己的20000骑兵，这样看来守城的都是右营的士兵居多，尤其是右营的山字营和林字营几乎是全员上阵，消耗了一轮又一轮，只有陈同的8000骑兵没有纳入其中。右营都是穷苦士兵，所以步兵为主，盾甲兵也是驰名天下的。左营是京中王侯子弟以及依附他们的富户，所以骑兵居多，而且因为兵强马壮，比右兵的骑营要凶狠得多。这景象倒是将军在故意让步兵营去送死一般。袁弼心头闪过这可怕的一念，不敢再想。在城门处列阵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敖仲会这样安排。黑暗中的破风声袭来时，袁弼根本意识不到那是什么，还以为是一阵狂风带着尖锐的哨音。右营顿时就有许多马惊了，直到城门打开，袁弼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黑暗中一架架巨弩蛰伏在城墙下，如同一头头蹲伏的巨兽，射出的弩箭足有丈余，固若金汤的城墙在这势大力沉的弩箭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要只是射弩也没什么，致命的是弩床上带着的滚轮和至少数十匹烈马。 弩箭射入城墙后，烈马奔腾不止，拖动滚轮，将数千斤的城墙砖直接拉了下来。传言中无比牢固的幽州城墙几乎在瞬间就被撕得支离破碎，如同纸糊的一般。而他们的骑兵也在这一刻冲出了城门。他没有猜错，敖仲就是放弃了所有城墙上的士兵，只保存最精锐的骑兵力量，与西戎决一死战。他以前还奇怪，为什么那个叫严君玉的家伙喜欢来找燕龙议论弓弩机械就算了，怎么敖老将军也那么感兴趣呢？每次都让燕龙把新想到的东西告诉他。燕龙那点三脚猫的家学渊源，原必是不指望他研究出什么克制西戎人的武器的。他没想到燕龙研究的不是克制西戎人的武器，而是研究的西戎人本身的武器，是自己太笨，今天才想到。铁雾塔怎么会是独立呢？西戎能研究出一个铁雾塔，自然能研究出和铁雾塔一样石破天惊的攻城巨弩，用在今天。燕龙的三脚猫学问虽然无法研制新东西，但推测出西戎大概会藏一手什么东西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敖仲今天才早有准备，查云硕算准他守城藏了一手巨弩，他偏偏算到这点，主动出击。城门大开处，冲出的骑兵是真正的山海之势，足有8万余人。袁弼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安南军还藏了这样的家底。只是在西戎的30万大军面前，仍然太过单薄。袁弼现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敖将军要像靖北一样拼掉自己的兵。查云硕10万士兵拼掉一个靖北不心疼，再掉10万呢？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